Exercises. 二，模仿例子，提问并回答。 Two, ask questions and answer them following the example. 一，本杰明后天跟谁一起去西安？ 本杰明后天跟金美英一起去西安。 二，刘老师明天跟谁一起去大使馆？ 刘老师明天跟张老师一起去大使馆。 三，于小姐周末跟谁一起去故宫？ 于小姐周末跟同事一起去故宫。 四，爸爸晚上跟谁一起去吃饭？ 爸爸晚上跟经理一起去吃饭。 五，哥哥常常跟谁一起去爬山？ 哥哥常常跟朋友一起去爬山。